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今晚建筑二咧，继续同大家环游世界，去介绍咧世界上面一啲特色嘅城市，讲下入面嘅城市设计啦，又或者系一啲嘅建筑嘅特色嘅。咁咧，继续喺第五台直播室咧，都有我冯杰啦，同埋咧曾卓然同埋 Sino 嘅。 Hello。 我发现咧呢一辑嘅建筑二咧，带俾大家嘅城市咧，都有一啲嘅同样嘅地方。就是我哋好少去嘅地方就係南美洲一啲城市啦，中美洲嘅一啲即係唔係太出名嘅城市啦，之前都有讲过。今次我哋又返返去中东啦，係咪咁啊，今次讲嘅呢个城市係伊朗嘅伊斯法罕。伊朗呢听人讲呢就都几两极嘅，即係有啲去旅行嘅朋友就觉得伊朗好安全嘅，不过又有传闻话伊朗好危险嘅。咁所以呢就去唔去呢，大家都要即係做下资料搜集，睇下嗰排发生啲咩事啦。但是先奴就以一个去过伊朗的亲历其中的人，讲下其实你觉得伊朗这个国家安不安全，或者你去的时候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去过两次伊朗，我刚刚在2001年呢91之前去过一次的。 Wow, okay. 啊，所以之后呢会对于那个回教世界更加多认识。因为其实我想911呢都是一个世界的分界线呢，对于人对于整个中東啊個感覺會有一個睇法嘅，即係可能未必好深刻，但起碼都知係啲乜嘢咯。之前咧冇咁多人會留意嘅，咁當中伊朗亦都係啦。其實伊朗我諗由細到大咧個感覺都係亂嘅，即係細個嗰陣時，譬如我哋會知嘅就係兩伊戰爭啦，成日都係跟住就係波斯灣戰爭，其實唔關伊朗事啦，但係喺伊朗附近發生啦。咁到近年咧。我哋成日都講就係話，喂，伊朗就係俾西方世界認為去提煉呢個有元素，就想發展核武啊嘛。 成日話邪惡族心嚟噶 嘛。係啦，嗰陣時小布什都話佢係邪惡族心啦。咁所以大家對伊朗咧個感覺真係幾危險㗎，係咪啊？ 邊個係邪惡族心？我諗大家心知肚明嘅。 係咯。 啊，最近年邊個 evil 最多啊？真係。 咁但係你好肯定咧，伊朗咧一定係美國嘅眼中釘嚟嘅。你會見到咧，咁所以咧，其實伊朗近年真係受到呢個禁運咧，就係、是、令到經濟好差嘅。咁所以我第二次去咧就2015年嘅時候咧，我都因為我有啲伊朗朋友嘅，真係熟嘅，我喺嗰度即係同佢傾偈嘅，都發覺近年其實伊朗啲人真係覺得好唔開心嘅生活。一嚟就係受到國際禁運啦、制裁啦，咁令到佢哋嗰個經濟好差。咁而就係佢哋會成日覺得咧，我哋俾外人咧，或者一啲國際嘅媒體咧，會形容到係一個恐怖分子咯。 最近代嘅講70年代之前，伊朗都係親美嘅一個政府嚟。咁但係因為俾一啲所謂嘅宗教啲狂熱啲或者原教旨嘅，就改朝咗換代，咁就有一個所謂親啲伊斯蘭教嘅一啲力量上台。咁所以我哋話即係伊朗嘅而家係相對係一個政教合一啲嘅一個嘅管治。如果大家知即係其實佢哋嗰個嘅核武按鈕啊，即係嗰位其實就唔係擺喺伊朗嘅嗰個政治議會啦，或者係總理啊，唔係擺喺嗰度，而係擺喺佢哋嗰個嘅教會嘅領袖度嘅。 精神領袖 係啦，佢、就是、就可以係揸住個核武按鈕。咁所以你其實知道。揸住核按鈕就知邊個老大啦咁，咁所以有兩種聲音嘅，有一種聲音，如果你鍾意所謂西方嘅自由文化嘅好自由嘅男女好平等嘅西方生活嘅話咧，咁伊朗而家的確係好唔係嗰種生活嘅。咁但如果你係認同伊斯蘭文明嘅伊斯蘭教義或者嗰種生活嘅模式嘅話，而家伊朗嘅狀況係一個相對係一個理想嘅一個狀況。咁我哋諗建築義或者係咁多集都講到，即係一種相對嘅唔同嘅文明都有佢自己嘅起點啊，或者有唔同佢哋嘅重視嘅部分。所以我哋係應該保持咗咁嘅態度去睇伊朗，即係我自己就係咁嘅立場，就係佢兩邊都可以睇得到。 其實某程度上咧，我覺得都同古巴類似嘅，即係佢都係喺近代啦，之前咧其實都係美國一個咧。 幾扶植嘅政府嘅，咁令到當地人民好不滿之後咧，就推翻咗原本嗰個叫做有美國支撐嘅政府啦。之後咧就換咗另一個形式咯。咁當然啦，頭先阿卓賢都有講啦，佢而家就係換咗一個叫政教合一嘅政權啦，變咗咧佢哋當地同古巴就好唔同，因為咧古巴就去咗革命之後就係一個冇宗教基本上，大家咧佢就用一個宗教去統治伊朗呢個國家咧，其實咧係變咗好多嘅，同之前一個開放文明咧，亦都係有一個180度嘅轉變。其實伊朗嘅人咧，對於即係我嚟講咧，譬如第一次我伊朗嘅時候咧，佢哋我就覺得話你已經好憎美國人啦。嗱，佢哋可能唔中意美國政府，但係對於美國人唔係好 抗拒， 亦都好中意美國文化。即係你會見到佢睇咗好多美國電影啦，美國音樂仍然可以喺市面揾到啦。同埋咧，如果近年咧，你覺得咧，伊朗嘅文化事業咧，其實都對世界幾多衝擊嘅，包括我諗好出名伊朗電影，即係近年咧喺啲國際舞台一啲大嘅電影節咧，佢都攞獎嘅。咁如果咧大家有興趣睇下，即係認識下伊朗近代咧，其實睇佢啲電影咧，你睇到佢而家嘅社會狀況咧，就係、是。除了政治的壓抑之下，就是他當中宗教令到他們傳統的思想和在社會他的價值觀衝擊之下，其實很多時候他做的決定是很奇怪的。 剛剛 Sino 也有提到關於伊朗的一些文化電影，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留意一套的電影，我之前也有看過，就叫做《伊朗的史笑看人生》。 是啊，我也有看。 是啊，那套電影就整套都在的士裡面拍成的，睇到好多當時伊朗人嘅人生百態啦，當時嘅社會嘅一啲狀況。咁大家有興趣嘅可以睇下。 伊朗係咪一個好保守嘅國家呢？某程度上係嘅，因為受到佢哋宗教嘅一啲約束啦。但另一方面咧，其實都有一個傳統嘅掣肘嘅。咁所以咧，去伊朗嘅時候咧，如果你可以同當地人傾多啲偈咧，你就會咧慢慢又會對呢個民族咧，我又唔覺得叫同情，但你會覺得啊，佢哋真係好多難處咯。面對住一個咁大咧，譬如美國嘅一個勢力咧，咁佢哋其實好多人而家反而想開放添。近代咧，年青嘅伊朗咧，其實可以偏向係開放，因為其實互聯網發達啦，佢對外資訊又接收好多啦，同埋本身伊朗人，我覺得傳統上咧，佢哋係接受好多外來嘅思維，而去衍生咗而家自己嘅文化。咁所以如果咧想知道咧，譬如我今集講嘅伊斯法罕啦，都係曾經一個伊朗嘅好盛大嘅首都咧，我哋先要了解究竟伊朗就係古波斯文明嘅根據地嘛，究竟佢之前嘅文化點解咁強盛咯？ 咁而大家都應該會知道伊朗咧，我哋之前就話係古波斯帝國嘅一個慢慢演變而嚟，係唔係屬於波斯帝國嘅，即係唔同朝代啊？定係點樣去發展成為今日嘅伊朗咧？咁相信我哋今集同埋下一集咧，都會同大家講呢個伊朗嘅伊斯法罕呢個城市嘅時候咧，咁一連兩集，希望大家都可以對於呢一個地區啦，或者伊朗呢個國家，又或者伊斯法罕呢個城市咧，有更深嘅認識啦。 足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咁我哋依家即刻去进入去讲下关于伊朗嘅历史先啦。咁我哋系咪应该由古波斯嘅帝国开始慢慢讲到去今时今日咧？ 梗系，我哋可以即系用一啲问题嘅谂法嘅方式去处理，因为其实要讲下成个波斯嘅文明历史，几乎系将整个中世纪嘅所有地方文明都讲一遍嘅，即系因为佢系一个非常之广阔嘅一个文明嘅一个状态。嗱，首先如果你打开地图，你望到伊朗嘅话，你发觉伊朗其实喺所谓嘅东亚世界同埋中东世界嘅中间嘅一个位置，古地貌咧，我哋通常叫做骷髅山嘅一个地方啦。你睇地图咧，就觉得咧佢哋系中间好阔嘅、好长嘅一个地方。咁由伊朗就系中间一个好长嘅一个叫打向长向身嘅一个国家，但其实咧地球系圆。如果你睇地球仪嘅话咧，其实咧伊朗嘅北部里海 對出嘅嗰條線咧，其實離中國咧，比我哋睇地圖咧係近好多。 嗯， 簡單講咧，就係話喺以前嘅所謂古絲綢之路啦，或者話以前嘅交通樞紐帶咧，其實喺由中國今日嘅新疆地方出咗沖嶺，穿哈薩克落去烏茲別克，一直去到伊朗，其實一條好高速嘅道路嘅。呢條嘅交通樞紐咧，其實都係一直可以直通到土耳其啦、半島啦，同埋咧去到歐洲嘅種種唔同嘅地方。咁簡單講咧，其實伊朗呢個庫羅山嘅地方，其實就係世界嘅樞紐嘅一個位置。即係話你冇海路嘅交通、冇空運交通嘅時候咧，伊朗幾乎係一個必經之路。點解咧？就因為喺中世紀晚期、小兵學時期以前咧，其實北邊嗰啲部分咧係即係比較係難行嘅，同埋凍啊。你除非草原生長向上移，令到大家可以行北邊嗰條所謂草原絲綢之路上，旅客以北咁上。如果唔係咧，係基本行伊朗。咁所以佢嗰個文明啊，即係我哋話點解係開放？佢必然係開放，因為佢係一個處於一個交通啦、貿易樞紐啦、運輸嘅一個狀況嘅一個文明。咁呢個其實係佢個本質嘅一個部分，即係我哋所見到嘅所謂中國嘅開放或者西方嘅開放啊，接觸世界啊，其實中間咧都必然係經過伊朗。其實佢係兩邊都可以佔得其利嘅一個咁樣嘅狀態。 咁有冇話咧？伊朗嘅呢一個位置係幾時開始好多中西交流開始興盛嘅咧？ 其實真係要數嘅話咧，喺有乜延遲嘅歷史以前啊，即係我哋普遍我哋可以話咧，係譬如喺三星堆嘅考古度咧，都有見到一啲應該並不屬於喺東亞出現嘅一啲嘅物件器物咧，喺三星堆嘅啲考古遺跡裏面出現嘅。咁亦都認為嗰種嘅文明或者文化嘅模式咧，就唔應該係同東亞接近，更加應該係在此咧係中東或者近東一帶嘅一啲嘅文明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好早嘅中亞交互已經出現。咁當然亦都有曾經被妖魔化嘅，即係所謂斯巴達一啲嘅戰狼三百啊，或者電影都有講過，即係將波斯變成一個咁形式嘅，好似好離奇古怪嘅一個文明嘅模式嘅書寫啦。咁當然係絕對唔係嘅，即係佢哋第一就係佢哋當時嘅文化係遠高於希臘嘅水平，尤其係高於斯巴達，因為斯巴達出名冇文化嘅，即係絕對冇文化嘅一個地方。咁而伊朗咧，當時係一個精英嘅非常之細緻同埋雅致嘅一個文化，喺當時已經係古波斯即係居留斯時期已經係非常出色嘅。咁一個係只能夠輕輕帶過，因為真係喺好強嘅時候咧，其實公元五世紀前後咧，就係波斯嘅所謂薩珊王朝咧，其實係古波斯嘅最後一個精華。我哋話伊斯蘭世界興起之前咧，波斯嘅薩珊王朝咧喺長時間裏邊咧係佔據住中亞嘅領導地位。咁同所謂當時係東羅馬帝國啦，即係君士坦丁堡佢哋嗰邊咧，就長期咁去作戰。我哋之前講嘅，譬如也門啦，中間決戰咧，其實好多都係因為薩珊同埋拜占庭啦，即係東羅馬之間嘅決鬥而嚟嘅。咁而薩珊王朝，我哋成日都聽啊，即係金融識咩，即係拜火教啊、 明教啊， 其實咧， 天教啊， 唔完全啦，即係因為其實有分支同埋支派嘅，但係其實佢哋背後咧，共忠於咧就係所謂嘅天教呢、這個以火為光明同黑暗都係同一時間喺裏邊重視一個對照模式嘅一個宗教嘅力量。咁呢一個古波斯嘅文明咧，喺當時咧係非常之出色嘅。不過咧，好遺憾地咧，波斯啦、東羅馬帝國咧，佢哋幾乎喺同一時間咧，面對一個衰落期同埋混亂期，即係一啲嘅皇位繼承啊嘅一啲雙重嘅混亂之下咧，喺咁啱就係嗰幾十年咧，其實就伊斯蘭世界同一時間興起。咁而伊斯蘭世界嘅興起，轉瞬間轉入去後來另外一個好強嘅文明叫阿巴斯王朝咧。咁就呢個咧必須要講嘅，點解？就是说明明中东兴起了之后伊朗应该衰落了，因为萨珊王朝应该完全灭亡了，没了了，天教也都被赶走了，波斯文明应该灭亡了。咁其实呢的确是有一段时间是低落，但是呢好重要嘅就係咧，喺阿巴斯王朝呢一個所謂第三期，即係除咗前面嗰幾位伊斯蘭世界早期嘅領導之後咧，去到阿巴斯王朝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哋嗰班嘅伊斯蘭教徒咧係借助咧古波斯嘅貴族，即係話呢批薩珊王朝嘅貴族嘅力量，同埋咧聯合埋一班咧即係所謂當時嘅對於所謂信尼派嘅一班人咧，相對係比較不滿嘅一批什葉派嘅領袖咧，聯合咧建立阿巴斯王朝嘅。咁所以我哋話早期嘅阿巴斯王朝咧都係信尼派嘅，但系咧，佢哋系相对得到一批什葉派人啦，同埋古波斯薩珊王朝嘅人支持。咁所以我哋话喺嗰阵时开始咧，其实成日中东世界嘅核心咧，就由所谓中东地方转移咗去伊朗嘅庫羅山地带。而呢个阿巴斯王朝咧，其实系漫长地咧，有超过600年。 年、七八年以上嘅時候咧，係佔據住即係中東世界嘅主要力啦。咁其實佢一開始頭二十年咧，佢已經同唐朝最強嘅即係唐高宗時期最強嘅軍隊咧，喺中國同埋阿巴斯王朝已經打過一次。其實阿巴斯仲要贏埋嘅。咁所以你可以想象下，即係阿巴斯東打西打，全面係壓制住所有佢周邊嘅所有國家，而佢嗰種開放啦、有信心同埋喺中東稱霸嘅一個狀況啦，同埋擁有文明啦、數學啦、擁有大馬士革嘅鑄鐵嘅最佳嘅技術啦、玻璃製造嘅技術喺伊斯法罕啦，呢啲嘅唔同嘅城市咧，係話到俾我哋知咧，其實佢嗰陣時嗰個文明係去到咩巔峰嘅狀態。咁、所以之後嘅無論任何一個伊斯蘭世界要繼承或者要嘗試去接觸呢個文明嘅話，必然咧會為佢嘅文明嘅先進所傾服，而同佢必須要係一個保持合作嘅關係。 依家所講嘅呢個阿巴斯王朝，其實係唔係就？發展落去就等於依家嘅伊朗咧，中間係咪應該都經歷過好多嘅？ 係啊，中間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王朝嘗試咁，但其實嗰個問題其實係同一個問題嘅，就係、話大家去到咁靚嘅城市，即係簡單講，如果有個人立咗香港，哇，點會殺咗佢？你必然係覺得哇，依只係金蛋嘅雞，你覺得係好靚嘅嘢，你唔會 學習， 點會有政權咁蠢？你要毀滅香港冇噶嘛？即係你會覺得大家都係要哇， 冇嘅咩？ 梗係冇啦，即係大家都要話好地方啊嘛！你話呢啲地方係正嘅，東西交匯嘅地方，好文明好。開放，大家就要培養佢，甚至乎喂攞去做首都啦，去揾到錢。 但係歷史都係悲劇嘅， 可能近期悲劇啲啊。但係你會見到嗰個大家就係一個咁樣嘅狀態。咁當然中間伊斯法罕亦都受過一啲傷害。咁但係我哋之後慢慢我哋再講。但係大部分絕大部分嘅伊斯蘭世界去到庫羅山或者伊斯法罕嘅地方咧，其實都建立一個繼承翻以前嗰個波斯文化。例如波斯文啦、語言上啦、種種唔同嘅嘢嘅一個傳統喺度。 係啊，所以其實呢，如果我哋今日譬如講嘅波斯建築啦，呢人成日都會同伊斯蘭建築溝聯嘅。咁我程度上呢，波斯建築嘅文化呢係好深遠，喺伊斯蘭世界未嚟之前呢已經有波斯建築㗎啦、因為波斯文化就係3000年㗎嘛。喺佢早期譬如拜火教時期呢，佢已經有本身自己建築特色嘅。咁但係當然呢，去到伊斯蘭世界嘅時候呢，佢嘅建築特色呢係會因為要同個宗教有關係啦，所以亦都有啲改變。但係呢，佢又冇吸納阿拉伯嘅一啲建築元素，因為呢阿拉伯當年嘅文化呢係確實比波斯係弱嘅。咁、所以當佢哋統治嗰個地區嘅時候呢，佢哋反而係吸納咗好多波斯建築嘅元素呢，演變咗呢而家呢大家見到嘅伊斯蘭建築。 我舉一個例子，譬如女性包頭巾，其實呢個係波斯嘅習俗嚟嘅，並非伊斯蘭嘅習俗嚟嘅。而家大家成日都講伊斯蘭一定係包頭巾咧，其實係佢係依個波斯風嚟嘅。咁對於包髮啦，即係包全頭啦、包頭髮唔包面啦，其實唔同嘅形式都係因應住我個文化同波斯中間距離有幾多啊、近啊、點樣去做。咁所以依啲嘅二二一、一二二嘅狀況，其實就係獨特嘅波斯同伊斯蘭世界嘅中間嘅微妙嘅差異喺度。 咁如果我哋喺翻建築方面去講，嗱咁啊以先奴里嘅專業去睇，其實都係可以分得出嘅，即係伊斯蘭建築同埋波斯建築今時今日去睇， 其實而家咧就真係好難去分嘅。但系咧，我可以講咧，譬如伊斯蘭建築重心就係清真寺啦。回教寺咧，其實咧佢嗰個形體咧同埋嗰個建築空間設計咧，係來自參考咧係古波斯嘅一啲軒教，即係頭先講拜火教廟嘅。即係譬如我哋見親波斯建築同埋伊斯蘭建築有乜唔同呢？嗱，可以講咧，其實佢哋一定係互相係有一啲相交相似嘅地方噶啦。因為咧，回教之空間設計咧，其實係比較類似嘅。咁但係咧，你會見到個材質上好唔同啦。大家會成日見到有個 dome， 一個好大圓拱，好多回教照有。咁但係咧，其實個發源咧係來自波斯嘅。同埋咧，如果講伊朗嘅建築咧，大家一定會好有深刻咧，就見到佢有一啲好靚嘅彩磚，會喺佢嘅立面啦，或者嘅大圓拱頂，甚至室內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花紋嘅佈置。呢啲咧就係大家會覺得傳統嘅波斯建築。但係呢啲咁嘅彩磚設計咧，並唔會喺所有伊斯蘭世界見到嘅。咁但係當年咧，後期佢大家都會因為頭先講過嘅阿巴斯王朝好強盛啦，而將呢啲咁樣嘅風格咧，亦都會抄咗去個地方嘅。其實嗰陣時咧，甚至中亞地區啦，遠至印度啦，或者高加索地區咧，其實你都會見到咧類似呢啲咁嘅伊朗式建築。譬如今時今日咧，我覺得最多你見到伊朗嘅波斯建築係伊斯法罕風格咧，你會喺呢一個烏茲比克裏面見到嘅。 咁嗱，我哋今日咧講嘅城市咧就係伊朗入面嘅伊斯法罕啊嘛。咁伊斯法罕呢個城市佢最輝煌嘅時期係幾時咧？入面我哋可以見到嘅就係啱啱所講嘅波斯嘅建築啦，係咪？ 係啊，嗱，其實佢最輝煌咧就係16世紀嘅時候，叫薩菲王朝啦。咁呢一個真係城市，因為咧。 以前呢伊斯法罕呢其實喺波斯成個帝國佢嘅歷史上呢唔係一個出眾嘅城市嘅、 嗯。 以前因為其實伊朗呢講下地理上先。伊朗呢大部分地方呢都屬於沙漠地區或者一啲類似沙漠嘅好嚴酷嘅地區。譬如呢伊斯法罕呢其實呢佢就喺一個比較高嘅平原上面嘅。但係四周呢都係比較乾旱。咁呢個亦都係伊朗境內而家主要嘅地理特徵嚟嘅。咁呢啲咁嘅氣候呢就係、是好乾燥啦，好少雨啦，咁同埋食水咧就一個好僅有嘅資源啦，所以咧好多時都會沿住河流發展啦，亦都會係好多喺呢綠洲城市位揾咗地下水資源嘅地方發展啦。咁但係咧，伊斯法罕咧點解會後期發展呢？就因為咧佢有一條咧伊朗境內少有咧係非季節性嘅河流，即係話咧呢條河咧係長都有水嘅，咁呢個就可以提供當地人生活啦。咁所以慢慢咧就發展為一個城市。咁其實同當年咧，頭先阿卓賢都有講過咧，絲綢之路咧嘅興盛有關嘅。因為以前絲綢之路咧，佢唔會走下面嗰條線，通常佢就會靠北邊咧，反而會走咧近似而家嘅德黑蘭啦，同埋第二大城市叫做馬沙啦。嗰邊北邊嘅伊朗走嘅，其實以前係唔會經伊斯法罕，所以伊斯法罕都係好後期咧，佢先至可以發展到而家今時今日嘅規模咯。咁佢喺伊斯蘭世界嚟之前咧，其實好細嘅城市嚟嘅啫，慢慢咧發展咗就一個舊城區。咁我哋咧就可以等慢慢再講下呢個城市究竟點解可以由一個寂寂無名嘅一個伊斯蘭世界小城，慢慢變咗一個真係可以講話係伊朗啊喺中世紀以後啊最強盛嘅時代咯。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翻嚟今晚建筑二讲嘅城市咧，就系伊朗嘅伊斯法罕啦。咁呢个城市咧，就系17世纪嘅时候咧，萨菲王朝嘅首都嚟嘅。头先阿仙奴都形容得佢好犀利啦，即系喺即系伊朗入边，佢点解可以成为一个咁繁荣嘅城市咧？初时其实唔系嘅，都系一个寂寂无闻嘅城市嚟。 系， 但后来就发展得非常之兴盛。 我补一个点咧，就可能令大家理解，可能近日世界里边呢个纷争咧，同萨菲王朝都有少少嘅关系。撒菲咧系阿巴斯再早之前一直几百年到而家系咧另外一个真正我要用什叶派做领导嘅伊斯兰国家苏菲。咁即系当然佢背后系苏菲教团最初系兴起嘅原因嗰啲唔讨论啦。咁但系撒菲咧同边个系打得最犀利嘅咧？就系奥图曼帝国。咁我哋前嗰几集咧都有讨论过一啲部分同奥图曼有关。佢奥图曼咧就系逊尼派嘅几啲部分，而撒菲咧为咗要同逊尼派咧决斗咧，特登咧就扶植翻里边嘅什叶派嘅势力。咁所以你会发觉咧，其实喺呢一个时候开始咧，最强烈嘅即系两边嘅冲突啦，或者话后来我哋而家讲嘅一啲政治嘅因宗教而生嘅政治嘅问题咧，其实系由呢个时候先上台面嘅。其实再早之前咧，嗰啲咩教派冲突咧，并非好似今日咁咧势成水火。但系因为呢、这个即系所谓伊朗嘅力量啦，同埋中东嘅奥斯曼帝国嘅力量，变成咗咁样分开咗咧，先至咧出现一啲好多嘅问题。咁当然调翻转讲啦，呢、这个撒菲王朝嘅首都咧，自然因为喺咁嘅决斗嘅背景之下咧，自然咧变成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地方。 都系嘅，其实今时今日咧，我觉得伊斯法罕咧都系全个伊朗，如果你问人咧最靓嘅城市嚟嘅，因为咧如果有睇呢相咧，佢有一个咧好大嘅广场，这个广场咧亦都系喺当时嘅波斯建筑或者城市界嚟讲系少有。 嗰、那個感覺係空曠，即係空曠唔係話即係佢乜都冇，而係嗰種好遼闊啊，行上去好舒服嗰種感覺。咁、 啊、 大家依家上到去我哋嘅網站 rthk.hk 咧，咁啊睇翻我哋建築二第五台嘅呢一集入面咧，就見到咧仙奴鋪上去嘅呢一啲相啦。咁啊，伊斯法罕，哇！呢、這個廣場真係靚得 幾有氣派啊！ 係啊， 係啊， 同埋咧呢個。 城市咧，啲人一去到廣場，當年有個詩人咧，佢就話：哇，我就嚟咗世界嘅一半。 嗯， 咁你去個廣場明白啦。咁當然你梗係唔係去咗一半世界，但你覺得你擁有咗咧呢個世界一半最美好嘅嘢，都可以喺呢個廣場附近嘅地方揾到咯。咁、所以都要介紹下呢個城市設計啦。嗱、頭先講過呢個城市本身係。唔係一個好大嘅城市，即使喺伊斯蘭世界統治嘅時候咧，其實咧佢都係好簡單嘅。咁最初咧喺八世紀中後期咧，喺嗰就起咗一個清真寺啦，咁就係叫 Jamaat Mosque， 即係星期五清真寺。咁都係每一個回教城市最緊要嘅清真寺，因為禮拜五係佢哋嘅祈禱日啦嘛。咁所以個城市咧嗰陣時咧就係由呢一個回教寺咧慢慢衍生出嚟，咁啊一定冇規劃噶啦，慢慢係咁生啊，就變咗有啲市集啊，裡面又會有啲民居啊。咁去到咧十一世紀嘅時候咧，就有一個蕭族咧，就係、是、呢、這個塞爾柱帝國統治啦。咁呢塞爾柱帝國咧，其實就係由地中海一路咧就延到去中亞地區。咁我哋下一集會再講下嘅歷史啦。咁呢一個時代咧，伊斯法罕咧唔係真係好強盛，咁但係咧佢開始咧就出現咗咧有一個廣場咧，就叫舊城廣場。亦都係一個長方形廣場嚟嘅。嗱，我想講咧，廣場咧喺伊斯蘭世界咧，其實咧係好少有嘅。即係呢個概念咧，通常咧係西方建築會有。但係當年咧，呢個廣場咧，佢唔係好似我今時今日啲人覺得啊，你可以集會啊玩嘅，其實都係個市集，只不過一個空曠嘅市集俾大家賣嘢用。咁即係當年咧，其實個商貿咧開始就發展啦。咁但慢慢咧，呢個開放嘅廣場市集計咧都有市集嘅，佢有啲係有頂嘅市集。慢慢咧都食咗呢個廣場，廣場就冇咗啦，因為裡面唉啲人都係買嘢啫，不如起多幾排屋啦。咁慢慢咧呢一個城市咧就係圍繞住呢個廣場去再發展咗唔同嘅市集啦。咁當年仲會有好多啲譬如啲商旅嘅客棧啦，或者小酒店啦。但係嗰陣時城市都唔叫做規模好大，不過咧佢咧就慢慢咧就變咗嗰陣時咧呢一個嘅塞爾柱時代嘅首都啊，所以咧就慢慢咧就發展咗起嚟啦。咁但係都唔算最強勁喎，因為咧後期咧喺十三世紀嘅時候咧，蒙古帝國殺到啦嘛，咁嗰陣時之後就有帖木兒啦，咁啊將成個伊斯法罕基本上就摧毀咗嘅，咁就佢哋咧就唔可以喺原本嘅城市嗰度咧再發展，咁佢又喺慢慢再重建翻城市。 大家可能都聽過咧，蒙古時期咧有一個好強嘅部分就係帖木真西征啦，然後就將呢個花剌子模咧就屠殺，咁就咧就擺咗咧32座嘅人頭做嘅塔咧就震撼四方啦。咁其實呢個係誤傳嚟嘅，咁其實咧因為咧當時真正嘅問題喺邊咧，其實真正殺人嗰個咧係花剌子模，因為花剌子模呢個新興嘅軍頭嘅伊斯蘭世界國家咧係屠殺咗。因為伊斯法罕曾經是塞爾柱的首都，其實是花剌子模人入去伊斯法罕的時候用這樣的方式殺人，但是大約20年之後成吉思汗就來到殺了他很多人，但是真正的變態的屠城的模式其實是花剌子模人自己做的，所以其實是伊斯蘭教徒自己殺回自己的人的情況。所以這裡你都看到就是那個破壞相當嚴重，因為死了70,000人，基本上是其實都冇乜剩噶啦，嗰陣時呢啲咁嘅城市47,000， 係咁，所以嗰陣時嗰個伊斯法罕基本上都叫消失咗，咁佢就完全破壞咗。不過之後咧，蒙古帝國都要喺嗰度再建設新城啊嘛，其實都喺翻原本城市嗰個佈局上面去設計嘅。咁所以咧個市集都係大約喺而家你見到嗰個位置。清真寺咧嗰個禮拜清真寺仍然喺度嘅，佢只不過係破壞咗之後咧再重建，同埋咧本身嗰個廣場咧仍然都喺度嘅。咁即係變咗好似一個廢城上面再起啦，咁個里基基本上個城市格局都仍然存在。咁嗰陣時咧，伊斯法罕咧就開始叫做正常翻啦，但係都未到好茂盛嘅，直至去到呢一個撒菲王朝啦。因為撒菲王朝咧，頭先講過啦，卓然都講過，撒菲王朝咧其實當年佢嘅最犀利咧，佢就係將成個波斯世界咧就變咗做十二派啦。咁佢亦都統一咗當時嘅一啲勢力啦。本身咧，撒菲王朝嘅首都就喺北邊嘅，因為嗰陣時都係近呢一個絲綢之路嘅其中一個地方啦。咁但係咧，嗰陣時咧，其實去北邊咧，佢係受到烏茲別克咧影響嘅，而佢喺西邊咧就有呢個奧圖曼軍隊啊嘛。當年咧，絲綢之路開始有少少沒落噶啦，因為咧海上嘅貿易路線咧已經開始發展噶啦，而當時咧佢嘅南面咧係受呢個葡萄牙嘅商隊咧係有一條海上嘅貿易路線係發展咗，咁即係話北邊有人。南面有人，西面有人，咁我點好呢？於是咧，佢決定將個首都咧就搬去中間啲咯。嗱，我又唔同你爭呢個絲綢之路陸路，我又唔爭你海路，咁樣先至可以令到佢自己去生存。因為當年咧，佢最強盛就係阿巴斯一世啦。阿巴斯一世就會覺得，嗱，我國家咧點樣先可以強盛咧？有錢啊嘛，有錢咧 就要發展呢個商業同埋經濟啦。咁我要搶咗呢個絲路嘅生意，所以我一定咧要將佢搬去一個大家本來都唔會嚟嗰個地方，慢慢建設嘅新城。咁你唔係搬咗得嘅喎，我再整得好靚，同埋我要好國際化啲人生嚟噶嘛。佢係真係可以成功咗嘅。咁所以咧，今日嘅伊斯法罕咧，見證咗咧，佢當年搬城咧係一個都幾完善嘅思維啊。佢係一個統治國家嘅理念嘅出發點咧，先至去做呢個議程，即係唔係話喂我俾人打殘咗，所以我搬啦，佢唔係嘅。咁所以當中咧，佢嘅城市設計咧，其實考慮咗咧本身嘅波斯嘅文化傳承啦。如果我哋講咧西方咧喺中世紀後期咧最發達嘅就係文藝復興啦。咁我想講咧喺波斯或者中東世界咧嘅文藝復興咧就係呢一個時代，就係撒菲王朝嘅阿巴斯時代。 我都幾同意啊，先同你嘅講法嘅。第一就係佢係為咗要同奧斯曼帝國分庭抗禮而做，所以佢去到撒菲嘅時候咧，佢哋好鼓勵依攞翻自己本土嘅特色啊，啲文化部分攞嚟同所謂中東世界有一個差異同埋一個唔同嘅地方。譬如佢哋好，其實撒菲好多跳舞啊、音樂嘅部分，咁依啲嘢咧，其實中東嘅當時嘅世界係唔多做依啲部分嘅嘢。咁而佢哋就鼓勵好多。咁同埋咧，撒菲最早之前，即係佢哋嗰個蘇菲嘅教團咧，其實相對咧係受好多嘅唔同嘅中世紀嘅哲學嘅諗法咧，所引起思想所嚟，所以佢哋咧同以前嗰種我哋話伊斯蘭教點解咁容易傳播，因為佢簡單啊嘛，我每日拜五次，唔好食豬肉，咁就可以做啦。咁佢哋咧就相對係思想性強好多，咁所以佢哋有好多細緻啲嘅文明文化。雖然佢哋係一班軍頭咁，但係喺一啲細緻啲嘅文化咧，喺伊朗呢個部分，即係所謂嘅紅頭巾軍裏邊咧，就慢慢興起上嚟，係幾好嘅一個文明狀態。 是啊、 但係先導頭先所講嗰個搬城嘅行為咧，即係諗真啲係幾難去實行得到。嗱，我哋之前都有講過一啲喺一個本身唔係太過繁榮嘅地方去建設一個新嘅城市，好似講即係巴西利亞咁樣。不過呢個就比較近代一啲啦。咁但係去喺翻十六世紀嘅時候嗰段嘅時間，喂，大家本身行開嗰條路，咁你點樣去？鼓勵大家啦，咁啊行去另外一條路咧，而去經過你呢個首都，而令你呢個首都係發展得更加好咧。嗰樣嘢係需要好大嘅魄力，同埋要好有錢先至做得到 嘅、我覺得咧，其實一個咁強盛嘅帝國咧，一定係一個好勁嘅首領嘅。所以阿巴斯咧嗰陣時啲人就話係一個開明獨裁，即係佢一方面咧，佢吸納唔同人嘅意見，但係第二方面咧，佢乜都要親力親為，我要管嘅。咁所以先可以有嗰個強盛喺度咯。阿巴斯一世咧，佢嗰陣時咧，佢知道呢個國家佢需要啲乜嘢。咁但係咧，佢又唔會自己佢完全做曬，佢即係可以請咗咧一個都幾犀利嘅設計師啦，叫做巴哈耶，就係當年咧為呢一個城市去做設計嘅。咁我想講下咧，波斯人佢哋對於成個城市設計有咩嘅概念嘅咧？其實咧喺好耐之前咧。喺伊斯蘭世界嘅時候咧，佢哋覺得花園咧係一種好緊要嘢嚟嘅。點解咧？尤其是喺波斯同埋成個阿拉伯世界都係，因為咧佢哋通常住地方都係好乾燥沙漠地區，其實水資源係好缺乏噶嘛，所以花園咧係一啲好珍貴同埋一啲好難得到嘅嘢嚟嘅。咁亦都令到佢哋覺得咧，喂，好高貴，我要去整啦。咁花園其實除咗水之外咧，仲會有植物噶嘛，植物都係好難見嘅。即係你唔會好多喂參天大樹啊，或者好多靚嘅花啊，會可以喺沙漠地區生長噶嘛。所以呢啲咧成日都係佢哋咧覺得好想有嘅嘢。咁同埋咧喺伊斯蘭世界咧，佢哋覺得花園咧個概念係嚟自伊甸園啊。咁伊甸園係天堂嚟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咧嗰陣時將呢個城大改造嘅時候咧，佢哋第一樣咧就覺得要將佢改造一個花園城市。 但係點做咧？學你話齋，喂好難嘅喎，喺呢個咁乾燥嘅一個沙漠地區。要做一個花園城市，本身嘅植物都唔多噶啦，仲、要做一個花園城市喎。 係啊，咁所以其實咧，你見咧，而家嘅波斯建築或者伊斯蘭建築咧，佢好多嘅花紋咧，其實都係用植物啊，或者啲動物，初初係植物添啊，就係、因為咧，佢真係渴望見到植物，即係植物對佢嚟講咧係 有水源啊，生命 嘅。係啦，係生命啊，佢又代表住繁殖力啦、青春啊，即係成日都覺得呢個好神聖嘅象徵嚟嘅。 足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咁点做咧？系啦， 原來呢之前呢我講呢伊斯坊呢城市嘅發展呢其實呢就唔喺河邊，好奇怪，雖然條河呢就喺隔離，但係呢佢離條河呢都成五六公里範圍之外嘅， 幾遠 係呀，好北邊嗰區嚟發展嘅。咁佢就覺得啊，點解我哋即係想做花園城市，咁我一定要灌水㗎嘛，所以一定要同嗰個河呢有緊密嘅接觸，同埋呢要近先得嘅。咁所以嗰陣時呢其實個城市嘅呢佢有四部曲嘅。首先呢佢就唔會放棄咗本身個舊城嘅。即係雖然當年蒙古大軍可能將佢破壞咗，佢個城市都冇乜特別嘅設計發展，係一個好似迷宮咁樣嘅。但係佢覺得呢個呢就係、是、波斯嘅文化嘅傳承嚟嘅。因為呢市集巴扎啦，即係拔沙呢樣嘢呢，其實喺中東地區其實一個幾緊要嘅空間嚟㗎嘛。因為大家住喺嗰度，範圍周邊啦，喺個賣嘢啦，咁大家譬如有茶室啊，大家啲成日會去溝通嘅地方啊，變咗係一個公共空間嚟嘅，好緊要嘅，因為佢哋冇廣場嘅意識噶嘛，所以大家就會利用呢啲咁嘅空間咧，去同其他人溝通。 嗯， 咁所以佢就唔會話，通常好多人譬如起新城，咁我就抌走咗個舊城，唔好理佢啦，我哋就不如發展新城。佢又唔係嘅，佢覺得要連翻個舊城嘅。第一步咧，佢就做一個新嘅城市核心，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個皇宮廣場。皇宮廣場咧就好多名嘅，有啲人會叫伊瑪目啦 ，Imam 其實都係解喺波斯世界嘅皇帝咁解嘅， 繼承者 啦，繼承者伊瑪目廣場。其實咧呢個名咧喺波斯文咧去解做咧世界嘅窗口，即係頭先我講咗佢話世界嘅一半啊嘛，即係嚟到呢個地方咧，你係好似一個接通世界嘅地方。咁你可以見到咧，當年咧阿巴斯一世咧，佢銳意創咗個咧唔係一個首都城市，係一個國際嘅城市。好有遠見㗎！呢個廣場咧有510米乘165米，即係三個正方形嘅長度， 半公里嘅邊 係啊，好闊㗎！咁所以咧係好大咧，去到咧就係一個好長形嘅廣場嚟嘅。咁同埋咧，佢四周咧圍住一啲好重要嘅建築物啦，大部分咧都係一個兩層高嘅柱廊式嘅一個波斯式嘅商場嚟嘅。咁但係咧四周都有。比較緊要建築物啦，我遲啲會介紹啦。咁但係最緊要咧，呢個廣場嘅北邊咧，其實係連接舊城嘅，就係、是、舊城嘅市集嘅部分。咁所以佢嘅北邊咧就是、一個新造嘅城門咧，就係、是、連接嗰個舊嘅巴扎啦。咁當年咧呢、這個地方咧好緊要喎，因為呢個廣場咧其實佢係好多用途嘅。我講過啦，喺波斯或者中世界咧，其實廣場係唔存在噶嘛，因為咧佢哋唔會好鼓勵啲人咧同啲領袖階層咧去溝通。咁但係咧阿巴斯唔係咁諗嘅喎，佢覺得咧廣場咧係接見我人民嘅地方嚟嘅，所以好歡迎呢啲人民咧喺呢度咧係喺度活動嘅。咁除此之外咧，因為當年佢將呢個絲綢之路咧，佢將佢改咗路嘛，要特登過嚟伊斯法行嘛，所以咧佢亦都係一個商貿嘅地方嚟嘅。佢呢個廣場咁大咧，可以足以咧俾啲人咧開茶檔啊。或者我同你喺嗰、那個喂喂，不如我哋喺邊度見啊？就約咗喺廣場度見啦，大家嚟即係開會用啊！咁所以咧，佢亦都係一個咧世界上咧，可能當時咧佢可以連接譬如歐洲啊、中亞或者甚至遠東地區好多啲唔同世界各地的商品都可以買到。 同埋咁靚嘅城市喺舊世界咧，真係慕名而嚟㗎，冇、理由去啲細嘅地方補給㗎嘛，梗係去個大城市都有。 所以特登做好靚，歐洲人都特登過嚟，真係咧啲傳教士等過嚟，就係覺得喂有咁靚嘅城市嘅，同埋喂以前我想買名牌去邊度咧？伊斯法罕啦，咩國家嘅嘢都買到，咁我都係好犀利啦。咁亦都係咁樣咧，所以呢度嘅人咧係會接到好多唔同國家嘅人嚟嘅，佢哋咧會對外嘅思想會好好多。咁同埋佢會吸收好多唔同嘅文化啦。咁當年咧，阿巴斯咧都唔抗拒其他國家人。咁所以咧，呢個城市咧，佢有土耳其人，佢有高加索嘅人，佢都亞美尼亞人啦，亦都有中亞嘅人，甚至佢亦都有咧引進一啲中國嘅工匠，就幫佢咧教整點樣可以畫啲好靚嘅磚。咁所以你話咧，真係咧，世界各地嘅人都會喺呢度出現。咁佢點會唔係一個？即係世界嘅窗口啊！ 咁而呢一個皇宮廣場，其實佢附近嘅建築物係咪即係都會有清真寺或者有唔同嘅一啲皇宮啊？其實就喺圍住呢個廣場去起 啦。咁呢個廣場除咗你話喂係咪圍住就係商場咧？唔係嘅。咁佢都有三個好緊要建築物嘅，其中一個咧就喺南面，就係、呢個廣場嘅伊瑪目清真寺。咁呢個清真寺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圓拱頂啦。咁亦都係。波斯建築其中一個文化嘅精髓啦，咁我遲啲會再介紹究竟點樣咁靚啦。 咁另外一邊咧就有一個叫做洛夫拉克嘅清真寺，係一個較細嘅清真寺嘅。但係呢個清真寺咧，其實就好出名嘅，即係去真伊朗都會睇嘅。尤其是嚟呢個城市咧，即係好似朝聖一樣。咁佢對面咧就有一個叫做阿拉卡普嘅皇宮。咁好明顯啦，呢個就係咧當時皇帝住嘅地方啦，係一個五層高嘅建築物。咁佢就喺廣場嘅西邊。咁所以咧，東西南咧，佢都有咧好精緻建築物。咁同埋咧，你留意呢個廣場咧。佢嘅宗族線咧，竟然咧就唔係對住麥加嘅，即係通常咧，伊斯蘭世界咧對麥加咧係好神聖噶嘛，咁好多 最方便啊嘛，我禮拜嘅時候只要對住咧就最方便，大家一望就知。係 啦，回教寺係一定對住麥加嘅，咁但係呢個回教寺咧，又點解同嗰個廣場唔係成一直線嘅咧？大家好奇怪啦，嗱，好正路啦，咁不如我將嗰個宗族線嘅中心位置就係嗰個清真寺嘛，咁我全部拉條直線向麥加咪得咯。點解要咁樣呢？原來都係一個設計嘅思維嘅，因為咧佢覺得麥加咧同廣場同一直線咧，因為咧個回教寺其實佢裡面有個內庭嘅，後嘅部分咧先至係個回教寺個 dome 啊嘛。如果你成一直線咧，佢前面嘅門廊咧會擠咗後面，你睇唔到咯。但係而家咧反而斜一斜咧，你會見到咧佢嘅門廊同埋後面嘅部分嘅。 哦，即係俾人哋去欣賞你嘅清真寺。 係啦，佢就唔想就係一個正面，佢要你側面都睇到。咁所以咧，佢兩個清真寺都係咧同佢嘅廣場係斜咗少少嘅。咁呢個咧，亦都係去諗到咧成個視覺嘅上嘅效果，所以係一個好有設計嘅廣場咯。咁同埋呢個廣場咧，嗱講就係叫做一個好大廣場啦，好有呢個皇室氣派啦。其實咧，佢冇放棄咗原本舊城嗰個歷史嘅，因為咧佢跟住咧第二步咧就係、是、連接翻舊城啦。喺呢個廣場北邊咧就係、是、舊嘅市集大巴閘，我講咗啦。個大巴閘咧一路咧就延伸咧去到舊城嘅廣場嘅。大巴扎咧喺伊朗咧或者伊斯蘭世界咧都好多嘅設計上咧，佢哋好不規則嘅。基本上咧，佢哋咧係由唔同嘅拱廊建築物咧去組成嘅。你入到去咧，佢真係好似一條阿巴米蟲咁樣嘅，係好即係好好似入咗迷宮咁。係 啦，地下世界啊。 係啦，咁佢係一條大嘅街啦，但你入到去咧，你就唔知道自己行咗去邊嘅，因為咧佢街中有街嘅，佢會再有好多分支咧，就去唔同嘅地方，譬如。我想買地氈，你就去嗰邊；我想買啲銀器，喺另外一邊。咁所以咧，個別咧又會有啲好細嘅方形嘅建築物喺裡面嘅，包括可能清真寺啦，或者一啲公共浴室啦，或者一啲茶室，甚至係一啲商旅嘅客棧。 點聽都係啲女士最愛嘅購物天堂啊！ 係啊，咁但係又好特別嘅喎。嗱，雖然咧佢走唔規則，但係咧入邊行咧，因為佢個建築咧，佢由唔同嘅拱廊建築去組成噶嘛。其實佢上面咧好多個圓拱頂嘅，圓拱頂頂咧佢會有個窿咧，就將啲陽光可以滲入嚟嘅。咁但係咧夏天嘅時候，因為佢成個建築造型好大咧，用泥做咧，其實你唔覺得熱，好涼添啊！因為佢所有嘅熱力咧，俾外層咧已經吸走曬。咁加上咧，佢有好高嘅樓底啦，熱空氣上升咧，令到咧你喺裡面咧係好涼快嘅。咁你喺裡面行咧，真係不知不覺，即係你唔識出去嘅，係一個迷宮咁。佢一路咁樣帶你去咧，就會去到舊廣場嗰邊。咁其實咧。呢、這個咧新廣場咧就變咗係一個將新同舊連接嘅地方咯，咁所以係非常之犀利嘅諗法嚟嘅。咁另外咧，佢第三樣做咗嘅係咩咧？除咗起咗新廣場之外咧，新廣場嘅西邊一條中軸線咧，佢咧就係一條南北向就起咗條花園大道，叫四花園大道查哈爾巴。查哈巴係咩意思咧？查哈咧就係解蛇，巴咧就係解花園。頭先我講過啦，花園喺伊斯蘭世界或者波斯文化好緊要嘢嚟噶嘛。佢覺得我真係要做一啲咁靚嘅花園城市，梗係有一條花園大道啦。但係呢條花園大道咧喺16世紀已經開始修建，係比法國嘅花園大道咧早200年已經有呢個概念。呢條街咧好闊，佢有四排嘅樹，而中間咧就有一條咧用河流做嘅水嘅裝飾咯。其實咧。喺波斯嘅花園設計咧，好多時咧，佢哋會好運用唔同嘅水嘅 feature 嘅。咁但係通常都會用一個好似 channel 嘅咩方法，即係一個小河咁嘅方法，可以帶到去每一個角落。咁呢條街咧，由頭到尾都係咁樣。咁一嚟就可以令到成個城市有少少清涼嘅感覺啦，加埋啲樹。咁二嚟真係一個喂好宏偉同埋一個好豪華嘅大街嚟噶嘛。咁呢一條軸線咧，其中一個計劃嚟嘅。咁但係儘量咧都喺阿巴斯一世嘅時候咧係去建成嘅，因為阿巴斯一世係一個好心急嘅皇帝，佢好想見到佢自己即係做到嘅嘢嘅。咁呢條大道咧好犀利，因為我已經講過啦，舊城咧其實係偏北噶嘛，佢接唔到去南邊嘅河噶嘛。 呢條大道咧就係想去接去河邊，除咗接去河邊之外咧，仲要係過埋河，喺對面咧都要有呢個花園大道。而呢個花園大道喺南邊南岸最尾咧就係另一個皇家花園嚟嘅。咁所以成個咧係一個好有氣派嘅一條中軸線。咁而喺呢一條花園大道隔離咧都係花園嚟嘅，佢有好多個唔同嘅方形嘅小花園。所以你見得出咧，佢當年咧係好渴求嗰個花園啊，即係將呢個綠洲城市咧更加要綠化嘅，咁變咗咧，即係佢要諗個水利工程啦。咁亦都係點解佢要接駁去河嗰度？ 咁啊，水利工程嘅意思係佢要將啲水由河嗰邊運到嚟新城呢一邊，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以前咧其實就冇乜好理條河嘅，我諗啲人都係去到河嗰度就擔水啦，我唔係好知道啦。咁但係而家咧，佢就變咗係一個全城嘅水利工程，佢要將有一個水系統咧係連接到去每一部分，令到啲水咧可以帶翻入去城裡面啦，包括皇宮廣場啦，或者舊城區啦，同埋要灌溉呢一條大道嘛。咁除咗將啲水帶之外咧，其實伊斯法罕有一個特色咧，佢有好多古橋。呢啲古橋咧係非常之有佢哋當地嘅文化元素嘅。點解咧？譬如咧，佢喺呢一個大中軸線咧過嗰條橋咧叫三十三孔橋，顧名思義啦，佢有三十三個嘅窿。 哇！睇相就真係好靚啦呢條。 係啦，因為咧河咧通常啲水咧就比較靜噶啦，你去到嘅時候咧通常都會見到個倒影。同埋呢條河咧佢有兩層嘅，下面嗰層咧主要有一個堤壩嘅作用嘅。咁佢有少少集水嘅功能啦，咁而頂咧就係一個行人行嘅部分，佢兩面咧都有三十三個拱廊啦，其實冇頂嘅上面，咁變咗咧你喺上面咧就好似一個公共空間咁啊，啲人覺得行上條橋都好鬼即係好優雅噶嘛，咁你唔咁靚啲人就唔會去南邊啊嘛，所以等整啲好靚嘅橋，喂你快啲過去南邊嗰度行下啦， 行下先，即係條橋，話知佢通去邊度，但係條橋咁靚，我就想行下啦。 係啦，同埋咧喺橋底咧嘅兩岸咧，其實有茶室嘅。波斯咧嘅茶室文化咧都係好歷史悠久嘅，除咗我頭先講話喺啲巴扎裏面有咧，嗱首次咧即係喺河邊咧有呢個茶室咧，會令到人更加想去嗰條橋咯。咁亦都係一個吸引人去發展新城嘅部分咯。 即係睇得出佢規劃呢個城市嘅時候，佢諗嘅係非常之全面啊！即係點樣去吸引啲人去由外面去行入嚟啦，又或者係城入面嘅人點樣去用水啦，或者係喺宗教上面，甚至係欣賞城嘅建築物嗰啲方位都要度得好正。即係每一件事係喺好宏偉嘅規劃之餘，每一個中間嘅點都係要好精細咁樣設計。 係啊，同埋咧嗱，佢做咗呢條咁強嘅中軸線咧，佢都有開發喺新區嘅舊城咧就喺迷宮啦，但係新區咧嗱，佢又用格仔嚟規劃啦， 識咗啲新嘢， 係啦，因為通常都係比較易啲去管理啦，同埋咧伊朗人咧波斯文化咧都係中意一啲咧比較正規嘅形狀嘅，即係譬如我先講花園係方形啦，咁所謂新區嘅佈局都係方形。咁嗰時咧佢分咗啲新區咧，除咗係俾一啲外來人口啦，咁仲有俾啲政府官員啦，亦都咧有一區咧就喺南邊咧而家都有嘅，就係、是、一個基督徒區，係嗰陣時咧伊斯蘭世界係少有，亦都可以見到咧當年嘅阿巴斯一世咧係非常之中意吸納咧唔同種族唔同宗教人。而令到伊斯法罕可以變身做一個國際大都會咯。 咁我哋今日咧就講咗伊斯法罕點樣由一個寂寂無名嘅小嘅城市咧發展到一個國際大都會啦。咁但係咧，我哋講伊朗嘅文化或者講伊斯法罕嘅集數咧就未完嘅。我哋下一個星期咧會繼續呢一個嘅話題啦。咁就繼續講咧關於伊斯蘭嘅建築，即係建築特色方面，我哋都要即係再去認識多一啲啊。我哋開節目嘅時候都有講過波斯建築同埋伊斯蘭建築啊，點樣分呢？或者大家應該點樣去欣賞，從一個點樣的角度去理解背後嘅一啲嘅意義呢？咁下一個星期一晚啊九點鐘咧，大家咧就記住繼續聽住我哋第五台嘅節目《建築二》啦。今個星期節目時間差唔多，拜拜。 拜拜。 建築二主持：仙奴、曾卓然、馮傑，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